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我们就永远永远永远不分开，我不是玩具，别玩游戏，这么说只是好朋友，望着我的眼说你有别人，我初恋竟让我心碎翩翩的，我只能 baby baby baby oh night baby baby baby don't night baby baby baby怎么不是到永远 Baby, baby, baby, baby, oh like Baby, baby, baby, oh like Baby, baby, baby, oh 怎么不是到永远 为了你要怎样我都愿意，叫我如何相信你已经离去，我想保持很冷静但却失去你，卖给你全世界任何一颗钻戒，我心绪满地，你来整理，我只求你把我从噩梦中唤醒，我被击倒，简直无法相信我初恋已经不见，我只能宝贝 oh like 宝贝 no like 宝贝 oh 怎么不是到永远 宝贝 oh like 宝贝 no like 宝贝 oh 怎么不是到永远。其实你很特别，你很好看，你很自然，你很漂亮，可爱的姑娘，只要你的心香港对人整个大方，人人都会喜欢，其实自自然然平平凡凡简简单单开开朗朗自在又清爽，不需要太过的打扮，不要花枝招展，姑娘你已经很漂亮，宝贝 oh like 宝贝 no宝贝 oh 怎么不是到永远 宝贝